汉书卷九十九上，王莽传第六十九上。王莽字巨君，孝元皇后之弟子也。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氏封侯，居位辅政，加凡九侯，五大司马，与在元后传。为莽父曼早死，不侯。莽群兄弟皆将军武侯子，乘时持米，以与马声色亦犹相高。莽独孤贫，因折节为公检，受礼经，师事配郡陈深，勤身博学，披服如儒生，侍母及寡嫂，养孤兄子，幸甚赤备，有外交英俊，内侍诸父，屈有礼义。杨朔中，侍父大将军奉病，莽事急，亲尝药，乱手垢面，不解衣带连月，奉且死，以托太后及弟，拜为黄门郎，遣舍生校尉。久之，叔父成都侯商上书，愿分户邑以封莽，及长沙少府戴崇、侍中金舍、胡骑校尉姬弘、上古都尉杨并、中郎陈汤，皆当世名士，贤谓莽言，上尤是贤莽。永始元年，封莽为新都侯，国南阳新野之都乡，迁五百户，遣冀都尉光禄大夫侍中、宿卫锦翅，爵位一尊，节操御谦，散舆马衣裘，镇师宾客，家无所余，收善名士，交结将相卿大夫甚重，故在位更推荐焉。有者谓之谈说，须欲龙洽，轻其诸父矣。敢为激发之行，处之不残虑。莽兄勇为诸曹，早死，有子光。莽始学博士门下，莽修墓出，镇车骑，奉养酒，烙慰其师，恩师下敬同学，诸生纵观，长老叹息。光年小于莽子羽，莽始同日纳赋，宾客满堂。须臾，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，当饮某药，必克霸者硕起焉。常思买事弊，昆弟或颇闻之。莽因曰：“后将军朱子元无子，莽闻此儿种以子，未买之。即日以璧奉子元，其逆情求名如此。”是时，太后子子淳于长，以才能为九卿，先进在莽右。莽因求其罪过，因大司马屈阳侯根白之，常服诛。莽已获中职，与在常传。根因起骸骨，见莽自带，上岁擢为大司马。是岁，随和元年也，年三十八矣。莽既拔出同列，即四父而辅政， 欲令名誉过前人，遂克己不倦，聘诸贤良以为院士，赏赐一钱，悉以享事。欲为简曰：母病，公卿列侯，遣夫人问疾。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步必息。见之者以为同使，问之其夫人，皆惊。辅政遂于成帝崩，哀帝即位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。太后召莽就帝，毕帝外家。莽上书起骸骨，哀帝遣尚书令召莽曰：先帝伪政于君而弃群臣，朕德奉宗庙，诚家与君同心合意，今君一并求退，以助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，朕甚悲伤焉，依照尚书代君奏事。又遣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、左将军师丹魏魏复喜白太后曰：皇帝闻太后诏甚悲，大司马即不起，皇帝即不敢听政。太后复令莽逝世。使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，母丁基在。高昌侯董弘上书言：春秋之意，母以子贵，丁基宜上尊号。莽与师丹共和弘误朝不道，欲在丹传。后日未央宫置酒，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卧坐于太皇太后座旁，莽暗行，则内者令曰：定陶太后翻妾，何以得与至尊病？撤去，更设座。傅太后闻之，大怒，不肯会，众怨会莽。莽复起骸骨，哀帝赐莽黄金500斤，安车四马，罢就地。公卿大夫多称之者，上乃加恩宠，至使家。中皇门十日一次餐。下诏曰：新都侯莽忧劳国家，执意坚固，朕庶几与为质。太皇太后召莽就帝，朕甚悯焉，其以黄油具户350亦封莽，为特进己事中，朝朔望见礼如三公，车驾乘绿车从。后二岁，傅太后丁基皆称尊号。丞相朱伯奏：莽前不广尊尊之意，一贬尊号，亏损孝道，当服显露，幸蒙赦令，不已有爵土，请免为庶人。上曰：以莽与太皇太后有主，勿免，遣救国。莽渡门自守，其中子获杀奴，莽窃则获，令自杀。在国三岁，立尚书冤送莽者以白鼠。元寿元年，日食，贤良周户、宋崇等对策申宋莽功德，上于是征莽，使莽救国。南阳太守以莽贵重，选门下院 渊孔修守新都相，修夜见莽，莽尽礼自纳，修亦闻其名与相答，后莽疾，修后之。莽原恩义，尽其欲具宝剑，欲以为号，修不肯受。莽因曰：“常见君灭有班，每欲可以灭班，欲献其位耳。”即解其位，修复辞让。莽曰：“君嫌其驾也？”遂垂遂之。自果以尽修，修乃受。即莽争去，欲见修，修称疾不见。莽还京师遂余，哀帝崩，无子，而傅太后、丁太后皆先薨。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喜寿。遣使者持诏莽，诏上书，主发兵符节，百官奏事，中黄门七门兵皆属莽。莽白：“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，守印绶。”贤即日自杀。太后召公卿，举可大司马者，大司徒孔光、大司通彭轩举莽，前将军何武、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。太后拜莽为大司马，与义立嗣。安阳侯王顺莽之从弟，其人羞赤，太后所信爱也。莽白以顺为车骑将军，使迎中山王，奉成帝后，是为孝平皇帝。帝年九岁，太后临朝称制，委政于莽。莽白赵氏前害皇子，复是交见，遂废孝成赵皇后，孝哀父皇后，皆令自杀，语在外戚传。莽以大司徒孔光、明儒、相三主，太后所敬，天下信之。于是圣尊世光，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。主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悦者，莽皆复治其罪，未请奏，令韩持与光。光素未甚，不敢不上之。莽白太后，辄可其奏。于是前将军何武、后将军公孙禄左互相举免，丁父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，徙远方。洪阳侯立太后亲弟，虽不居位，莽以诸父内敬惮之，未立从容言太后，令己不得肆意，乃复令光奏立旧恶。前之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，多受其禄，未言误朝。后白以官弼杨继嗣子为皇子，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，纷纷为天下所疑，难以释来世，称襁褓之功，请遣力救国。太后不听，莽曰：“今汉家衰，必是无嗣，太后独代幼主统政，诚可畏惧，利用公正先天下，尚恐不从， 今以私恩逆大臣亦如此，群下倾斜，乱从此起，已可且遣救国，安后复征召之。太后不得已，遣力救国。莽之所以挟持上下，皆此类也。于是复顺者拔擢，忤恨者诛灭。王莽、王毅为复心，真封、真韩主基段，平燕领基事，刘歆点文章，孙建为爪牙，封子寻、新子分，涿郡崔发、南阳陈崇，皆以才能幸于莽。莽色厉而言方，欲有所为，微见风采，党羽承其旨意而显奏之，莽起手涕泣，故推让焉。上以获太后，下用世信于众庶。时奉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质。元始元年正月，莽白太后下诏，以白质建宗庙，群臣因奏言太后，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，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，一封三万户，筹其决议，比萧相国，莽宜如光故事。太后问公卿曰：“诚以大司马有大功，当助之也；将以骨肉，故欲益之也。”于是群臣乃圣臣，莽功德至周成白质之瑞，千载同福。圣王之法，臣有大功，则生有美号，故周公即身在而托号于周。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，以赐号曰安汉公。义户筹决议，上应古制，下准行事，以顺天心。太后召尚书具其事。莽上书言：“臣与孔光、王顺、真封、真韩共定策，今愿独条光等功赏，请至臣莽，勿随备列。”真韩白太后下诏曰：“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，主有亲者亦不得阿，君有安宗庙之功，不可以骨肉故，必隐不扬，君其勿辞。”莽复上书让。太后召谒者，引莽带殿东厢，莽称疾不肯入。太后使尚书令寻，召之曰：“君以选故而此以疾，君任重不可缺，以时即起。”莽遂故辞。太后复使长信太仆弘呈至赵莽，莽故称疾，左右白太后，以误夺莽意，但调孔光等，莽乃肯起。太后下诏曰：“太傅博山侯光素为四世，是为副相，忠孝仁笃，性义显著，建议定策，一封万户，以光为太师，与四府之政。车骑将军安阳侯顺积累仁孝，使迎中山王，折冲万里，功德茂著，一封万户，以顺为太保。左将军光禄勋封素卫三世， 忠信人笃，使迎中山王辅导供养，以安宗庙，封封为广阳侯，食邑五千户，以封为少妇，接受四府之职，筹其爵邑，各赐地一区。侍中奉车都尉韩素为勤劳，建议定策，封韩为城阳侯，食邑2400户。四人既受赏，莽尚未起，群臣附上言，莽虽克让，朝所宜章，以时加赏，名重员工，无使百僚远远失望。太后乃下诏曰：大司马新都侯莽，三世为三公，典周公之职，见万世策，功德为忠臣宗，化流海内，远人慕义，欲尝试崇义县白志，以其少陵新西二县户28000一封莽，复其后嗣，筹其爵邑，封公如萧相国，以莽为太傅，感四府之事，号曰安汉公，以故萧相国甲地为安汉公地，定住于令，传之无穷。于是莽为惶恐，不得已而起受策。策曰：汉威无嗣而公定之，四府之职，三公之任，而公干之，群僚众位，而公宰之，功德茂著，宗庙已安，改白志之瑞，周成相焉，故赐加号曰安汉公，府邑于地，期于治平，无为朕意。莽受太傅安汉公号，让还一封筹爵议事，云愿须百姓加己，然后加赏。群公复政，太后诏曰：公自欺百姓加己，是以听之，其令供奉赦人，赏赐皆备固，百姓加己人足，大司徒大司空以闻。莽复让不受，而谏言一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，大者封侯，或赐爵关内侯十邑，然后及诸在位各有地序，上尊宗庙，增加礼乐，下会市民官寡，恩泽之政无所不失，欲在平济。莽祭月种树，又欲专断，指太后验证，乃讽公卿奏言：王者立以公赐千至2000担，及周部所举茂才一等力，率多不称，宜皆减安汉公。有太后不宜亲行小事，领太后下诏曰：皇帝幼年，朕且统政，必加元服，今重事繁碎，朕春秋高，精气不堪，乃非所以安公体而欲养皇帝者也，故选忠贤立四府，群下劝职，永以康宁。孔子曰：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欲焉。自今以来，唯封爵乃以闻，他是安汉公四府平爵，周牧2000担， 即冒财力，出除奏事者，则引入至近属对安汉宫，考故官问新职，以知其称否。于是莽人人言问，致密恩义，后加赠送，其不合旨，显奏免之，全与人主谋矣。莽欲以虚名越太后，白言亲承前孝哀丁父奢侈之后，百姓未善者多，太后以且亦增练颇损善，以示天下。莽因上书颇出钱百万，献田三十顷，赋大司农，助己贫民。于是公卿皆笑慕焉。莽率群臣奏言，陛下春秋尊久易重练，简御善，诚非所以抚精气御皇帝安宗庙也。臣莽硕叩头醒护下，白征未见许，仅幸赖陛下得责，见者风雨时甘露降，神之声名夹诸草家和修征同时并至，臣莽等不生大怨，愿陛下爱经修神，阔略思虑，尊帝王之常福，复太官之法善，使臣子各得尽欢心，被供养，为哀省察。莽又令太后下诏曰，盖闻母后之意，死不出乎门御，国不蒙幼，皇帝年在襁褓，未任亲政，战战兢兢，惧于宗庙之不安，国家之大纲，威震孰当统之？是以孔子见男子，周公居舍，盖全食也。勤身集思，忧劳未遂，故国奢则视之以俭，矫枉则过其正，而朕不身率，将为天下和，夙夜梦想，五谷丰熟，百姓家己，比皇帝家元福，伪政而受焉。今诚为皇于清米而备位，庶几于百僚有成，其续之哉？没有水旱，莽折素食，左右以白。太后遣使者召莽曰，文公蔡食，忧民深矣，今秋幸熟，公勤于职，以食食肉，爱身为国。莽念中国已平，为四夷未有益，乃遣使者及黄金碧帛，众禄匈奴单于，使上书言，闻中国积二名，故名囊之牙丝，今更名之，目从圣治。又遣王昭君女须补居次入室，所以狂耀媚视太后，下至旁侧掌御，方顾万端。莽既尊重，欲以女佩帝为皇后，以固其权，奏言皇帝即位三年，长秋宫未见，叶廷映未充，乃者国家之难，本从无嗣，配取不正，请考论五经，定取礼，正十二女之意，以广祭祀，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氏列侯，在长安者嫡子女。 世下有司，赏众女名。王氏女多在选中者，盲恐其与己女争，即上言：身无德，子才下，不宜与众女并才。太后以为至诚，乃下诏曰：王氏女朕之外家，其物采。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尚书者日千余人，公卿大夫或议庭中，或服省户下，闲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，安汉宫圣勋堂堂若此，今当立后，独奈何废宫女，天下安所归命？愿得宫女为天下母。忙遣掌吏以下，分布小指公卿及诸生，而尚书者愈甚。太后不得已，挺公卿采莽女。莽父自白，以博选众女。公卿正曰：不以采诸女，以二正统。莽白：愿献女。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献女。还奏言：宫女兼自德化，有窈窕之容，宜承天序，奉祭祀。有诏遣大司徒、大司空策告宗庙，杂家卜筮，皆曰：诏谕金水望相，卦谕父母得位，所谓康强之占，逢吉之福也。信乡侯同上言：春秋天子将取于季，则褒季子称侯。安汉公国未趁古制，世下有司，皆曰：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，尊而不臣，以重宗庙，孝之至也。同言应礼，可许。请以新野田25600顷一封莽，满百里。莽谢曰：臣莽子女诚不足以配至尊，复听众议，一封臣莽，夫自为念，得脱肺腑，或掘土，如使子女诚能奉衬圣德，臣莽国义足以供朝贡，不需附加异地之宠，愿归所意。太后许之。有司奏，故事聘皇后黄金20000斤，为钱20000000。莽深辞让，受4000万，而以其3300万与11应家。群臣复言：今皇后受聘，与群妾无几。有诏复议2300万，何为3000万？莽复以其千万分与九族贫者。陈崇实为大司徒司职，与张敞孙耸相善。耸者博通事，为崇草奏，称莽功德。崇奏之曰：妾见安汉公自出庶修，执世俗隆奢利之时，蒙两公后骨肉之宠，披诸父赫赫之光，才饶世俗，无所侮役。然而折节行人，克心履礼，服饰矫俗，确然特立，恶衣恶食，漏车奴马，配匹无二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， 众莫不闻，清净乐道，温良下士，惠于故旧，笃于师友。孔子曰：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公之谓也。即为侍中，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，公不敢私，见白诸讨。周公诸管蔡，季子镇叔牙，公之谓矣。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，委以国统。孝哀即位，高昌侯董弘西指求美，造作二统，公守和之，以定大纲。见白定陶太后不宜在剩余卧坐，以明国体。诗曰：柔亦不如，刚亦不土，不侮官寡，不畏强与，公之谓矣。申职迁退，推诚让位，定陶太后欲立建号，但比面赐卧坐之意，宁获之雄，诸父之仇，成此长虹守和之事。上下一心，谗贼交乱，诡弊制度，遂成篡号，赤逐人贤，诛残妻属，而公披虚元之素，远去救国，朝政崩坏，纲纪废弛，威王之祸不遂如发。诗云：人之云王，邦国舔瘁，公之谓矣。当此之时，公无楚王，董贤聚众，加以傅氏有女之缘，皆自知得罪天下，结仇中山，则必同忧，断金相议，借甲遗诏，贫用赏诸，先除所惮，即引所负，遂诬枉冤，更征原属，事事彰现，其不难矣。赖公立入，及时退贤，及其党亲，当此之时，公运独见之名，奋无前之威，虚横吝啬，镇扬武怒，成其未坚，压其未发，振起激动，敌人摧折，虽有奔御不及迟刺，虽有出礼不及回之，虽有鬼谷不及造次，是故董贤丧其魂魄，遂自绞杀。人不选种，日不以鬼，豁然四除，更为宁朝。非陛下莫引立功，非公莫克此祸。诗云：为师上府，实为阴阳，量比武王。孔子曰：敏则有功，功之谓矣。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向风，台令韩与大司徒光、车骑将军顺鉴定社稷，奉节东营，皆以功德受封一土，为国名臣。书曰：知人则折，公之谓也。公卿闲叹功德，同圣功勋，皆以周公为弼，以赐号安汉公，一封二县，公皆不受。传曰：申包胥不受存储之报，晏平仲不受辅习之封。孔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公之谓也。将为皇帝定立妃后，有司上名，公女为首，公身辞让，迫不得已，然后受诏。 父子之亲，天性自然，欲其荣贵甚于为身，皇后之尊谋于天子，当时之会千载稀有。然而恭为国家之统，以大福之恩，世事谦退，动而固辞。书曰：顺让于德不肆，恭之谓矣。自恭受册以至于今，委委意意，日新其德，增修雅素以命下国，俊俭隆约以矫世俗，歌才损家以率群下，弥恭直平以待公卿，教子尊学以隆国化，童奴衣布，马不没骨，食饮之用不过繁数。诗云：温温公人如及于目。孔子曰：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恭之谓矣。客身自曰：敌时待己，物物仰视，日阙无处。有尚书归孝哀皇帝所译封邑，入前献田，丹尽就业，未中畅使。于是小大相和，乘风从化，外则王公列侯，内则帷幄世御，悉然同时各结所有，或入金钱，或献田亩，以振贫穷，收善不足者，喜令尹子文朝不及夕，鲁公遗子不如元魁，恭之谓矣。开门言事，下及白屋，屡省朝政，宗管众志，亲见幕首以下，考记雅素，审之白黑。诗云：素业非谢，以事一人。亦曰：终日前前，息气若厉，恭之谓矣。必三事为三公，再奉送大行，秉种宰职，镇安国家，四海浮凑，米不得所。书曰：纳于大陆，烈风雷雨不靡，恭之谓矣。此皆上士之所险，与计之所难，而公包其中始，一以贯之，可谓备矣。是以三年之间，化形如神，加锐叠累，岂非陛下知人之孝，得贤之志哉？故非独君之受命也，臣之生亦不虚矣。是以伯与西玄归，周公受交祀，盖以达天之始，不敢善天之功也。魁公德性为天下计，关公功勋为万世基，积成而赏不配，计立而褒不复，诚非所以后国家顺天心也。高皇帝褒赏元公，相国萧何亦护继备，又蒙书礼，奏事不明，入殿不屈，封其亲属十又余人，乐善无厌，颁赏无临。苟有一策，即必绝之。是故公孙荣未在冲郎，选由矛头，一名樊哙，封二千户。孝文皇帝褒赏绛侯，一封万户，赐黄金五千斤。孝武皇帝续禄军功，列三万户，以封卫青。青子三人，或在襁褓，皆为通侯。孝宣皇帝显著霍光，增户命酬，封者三人，延及兄孙。 夫将侯即因汉番之故，仗朱须之梗，以诸将之代具相扶之势，其势虽丑，要不能遂。霍光即袭常任之众，成大胜之威，未尝遭时不行，陷甲离朝。朝之执事无非同类，割断历久，统正旷世，虽曰有功，所因异异，然犹有计策不审，过争之类。即至清荣标墨之功，一言之劳，然犹皆蒙丘山之赏，克功降祸，造之与因也。比于清荣，地之与天也。而公又有宰治之效，乃当上与伯与周公等胜其龙，兼其褒赏，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？然曾不得蒙卿等之后，臣诚获之。臣闻公无远者赏不限，得无守者褒不减，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，度百里之县，越九溪之简，开七百里之宇，兼商焉之民，赐以附庸殷民六族，大陆大齐，封府之繁弱，夏后之皇，著宗补史，备物典册，官司仪器，百亩之声，望郊之礼。王曰：叔父见而远子，子父具言败而受之，可谓不减无缘者矣。非特执此，六子皆封。诗曰：无言不仇，无德不报，报当如之，不如非报也。近观形势，高祖之曰非刘氏不忘，然而婆君得望长沙，下诏称忠，定住于令，明有大信，不居于治也。春秋晋悼公用魏将之策，诸夏服从，郑伯献乐，道公于是以半赐之，将深辞让。晋侯曰：微子寡人不能计合，服赏国之典，不可废也。子其受之。魏将于是有金石之乐，春秋善之，取其臣节中以辞功，君之臣以遂赏也。今陛下既之功有周公功德，不行成王之褒赏，遂听公之故辞，不顾春秋之名义，则民臣何称，万世何数，诚非所以为国也。臣愚以为宜恢公国，令如周公，建立公子，令如伯禽，所赐之品亦皆如之，诸子之封皆如六子，及群下皎然书中，黎庶昭然感得，臣诚书中，民诚感得，则与王室何有？为陛下身为祖宗之重，敬畏上天之戒，宜行渔舟之盛，赤尽伯禽之赐，无临周公之报，令天法有赦，后世有祖，天下幸甚。太后以示群公，群公方议其事，会吕宽事起。初，莽欲擅权，白太后，前哀帝立，被恩义，自贵外加丁赋，扰乱国家，积威社稷。 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，为成帝后，移民一统之意，以借前世，为后代法。于是遣贞丰奉喜寿，即拜帝母魏姬为中山孝王后，赐帝舅魏宝、宝弟玄爵关内侯，皆留中山，不得至京师。莽子羽非莽革爵魏氏，恐帝长大后见怨，与及司遣人与宝等通书，教令帝母上书求入，欲在魏后传，莽不听，与与师吴章及父兄吕宽一齐故，章以为莽不可见，而好鬼神，可为变怪以惊惧之。张因推泪睡，令归正于卫士。于即使宽夜持血洒莽地，门吏发觉之，莽直与宋玉印要死。与妻焉怀子，系玉许产子以杀之。莽奏言欲为吕宽等所挂物，流言惑众，与管蔡同罪，臣不敢引其诛。甄邯等百太后下诏曰：夫唐尧有丹朱，周文王有管蔡，此皆上圣，无奈下于子何，以其性不可移也。共举周公之位，辅成王之主，而行管蔡之诛，不以亲亲害尊尊，朕甚加之。喜周公诛四国之后，大化乃成，至于行错，公其专义一国，期于治平。莽因是诛灭魏氏，穷至吕宽之狱，连引郡国豪杰，素非一己者，内及敬武公主、梁王立、洪阳侯立、平阿侯仁，使者破首，皆自杀。死者以白鼠，海内震焉。大司马护军包奏言：安汉公遭子羽陷于管蔡之孤，子爱至深，为帝室故不敢顾思，为羽遭罪，愧然奋发作书八篇，以戒子孙。一般郡国令学官以教授，世下群公，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，以助官部，比孝经。四年春，交祀高祖以配天，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。四月丁未，莽女立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遣大司徒、司职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，览官风俗。太保顺等奏言：春秋列功德之义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为至德大贤，然后能之。其在人臣，则生有大赏，终为宗臣，因之伊尹，周之周公是也。及民上书者八千余人，贤曰：伊尹为阿衡，周公为太宰，周公享妻子之封，有过上公之赏，宜如陈崇言。张下有司，有司请还钱所役二县，及黄油具、新野田，采伊尹周公称号，加公为宰衡。 谓上公，愿使至600担。三公言事，称敢言之。群吏无得与公同名，出从七门20人，与邻30人，前后大车10乘。赐公太夫人号曰公显君，10亿2000户，黄金印赤符，封公子男2人，安为包新侯，临为赏都侯。甲后聘3700万，合为10000万，以名大礼。太后临前殿，亲封拜。安汉公拜前，二子拜后，如周公故事。莽起手辞让，出奏封事，愿独受母号，还安临印符及号位护翼。世下太师光等皆曰：赏未足以执功，签约退让，公之常节，终不可听。莽求见故让。太后下诏曰：公每献叩头流涕故辞，今一病，故当听其让。令世事也，将当遂行其赏，遣归旧地也。光等曰：安临亲授印符，册号通天，其意昭昭。黄油少陵新野之田，为入油多，皆止于公。公欲自损以成国化，已可听许。治平之化，当以实成，宰横之官不可恃及，纳征钱，即以尊皇后，非为公也。公显君户，只身不传，包新赏都两国和3000户，甚少矣。忠臣之节，亦以自屈，而身主上之意，以遣大司徒、大司空持节承制，召公即入世事，召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。奏可。莽乃起世事，尚书言：臣以元寿2年6月戊午仓促之夜，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，更身拜为大司马，充3公位。元始元年正月丙辰，拜为太傅，赐号安汉公，北四府官。今年4月甲子，复拜为宰衡，为上公。陈莽福自为，爵为新都侯，号为安汉公，官为宰衡太傅、大司马，爵贵号尊官重，一身蒙大宠折武，诚非鄙臣所能堪。据元始3年，天下岁已复，官属宜皆至。古梁传曰：天子之宰通于四海，臣愚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，而无印信，名实不复。臣莽无监官之才，今圣朝既过物而用之，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：宰衡太傅、大司马印。诚受臣莽，赏太傅与大司马之印。太后诏曰：可，福如相国，朕亲临受焉。莽乃复以所意，纳征钱1000万，未与长乐、长玉凤供养者。太保顺奏言： 天下文公不受千乘之土，辞万金之币，散财施于千万数，莫不像话。蜀郡男子陆建等辍送残作而退，虽文王却余锐何以加，以报告天下。奏可。载横出，从大车前后各十乘，直是尚书郎、侍御史、谒者、中黄门、七门羽林。载横长持节，所指谒者代持之。载横院使至六百担，三公称敢言之。是岁，莽奏起明堂、毕庸、灵台，为学者注设万区，作事常满仓，制度甚盛，礼乐经以博士、元经各五人，整天下通一义，教授十一人以上，即有义礼、古书、毛诗、周官、尔雅、天文、图谶、中律、月令、兵法、史篇文字，通知其义者，皆一公车，网罗天下异能之士，智者前后千数，皆令记说庭中，将令正乖谬一一说云。群臣奏言，昔周公奉祭体之祀，据上公之尊，然由七年制度乃定，夫明堂毕庸，灰废千载莫能兴，今安汉公起于帝家，辅翼陛下四年余资，功德烂然。公以八月载生破庚子，奉使朝用书，临赴迎祝，月若一辛丑，诸生庶民大和会，十万众并集，平坐二旬，大功必成。唐虞发举，成周造业，成吴以家。载横位已在诸侯王上，赐以数帛家币，大国圣车、安车各一乘。礼马二四，诏曰可。其意九锡之法。冬，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进。五年正月，恰祭明堂，诸侯王二十八人，列侯百二十人，宗室子九百余人，征祝祭，礼毕，封孝宣曾孙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，余皆异户赐爵，金帛之赏各有数。是时，利民以莽不受新野田，而尚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，及诸侯王、公、列侯、宗室县者，皆叩头言，以及加赏于安汉公。于是莽上书曰：“臣以外属越赐备位，未能奉称。伏念圣德纯茂，承天当古，治礼以治民，作乐以遗风。四海奔走，百蛮并真，辞去之日，莫不允替。非有款诚，岂可虚制？自诸侯王以下，至于利民，贤之臣莽，尚与陛下有家福之故，又得典职，每归功列德者，则以臣莽为余言。臣见诸侯面言事于前者，未尝不流汗而惭愧也。虽幸于彼，至诚自知， 德薄位尊，力少任大，夙夜盗利，常恐侮辱圣朝。今天下治平，风俗其同，百蛮率服，皆陛下圣德所赐公亲。太师光、太保顺等辅政佐治，群卿大夫莫不忠良，故能以五年之间治至此焉。臣莽实无奇策一谋，奉承太后圣诏，宣之于下，不能得十一，受群贤之筹划而上以文，不能得十五，当披无意之辜，所以敢且保首领须臾者，承上修陛下余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。陛下不忍众言，折下其章于义者，臣莽前欲立奏旨，恐其遂不肯旨，今大礼已行，助祭者必辞，不生志愿，愿诸章下义者皆请勿上，使臣莽得尽力，必治理作乐事，事成以传世天下，于海内平之。即有所见非，则臣莽当披挂上误朝之罪，如无他遣，得全命赐骸骨归家，避贤者路，是臣之私愿也，为陛下哀怜才幸。甄邯等白太后诏曰：可。为公功德光于天下，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利民悉然同辞，联手却停，故下其章。诸侯宗室辞去之日，复献前重臣，虽小玉罢遣，犹不肯去，告以孟夏将行爵赏，莫不欢悦，称万岁而退。仅宫美献则流涕叩头，言愿不受赏，赏极佳不敢当位，方制作未定，是虚功而绝，故且听功。制作必成，群功以闻，究于前意，其酒席礼仪即奏。于是公卿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列侯张纯等902人皆曰：圣帝明王招贤劝能，得胜者位高，功大者赏厚，故宗臣有九命上宫之尊，则有九锡登等之宠。今九族亲睦，百姓济章，万国和谐，黎民实庸，圣瑞必真，太平已洽，帝者之圣莫隆于唐虞，而陛下任之，忠臣冒功莫著于一州，而宰横配之，所谓一时而兴，如何福者也。仅以六艺通义，经文所见，周官礼记宜于今者，为九命之息，臣请命息。奏可。策曰：为元始五年五月庚寅，太皇太后临于前殿，言登亲召之曰：恭敬须听朕言，前公素未孝成皇帝十又六年，纳册尽忠，白珠故定陵侯淳于长以迷乱发奸，等大司马直在内府，孝哀皇帝即位，交妾亏欲，奸臣蒙乱，公守和高昌侯董弘 改正故定陶公王母之建作。自是之后，朝臣论议，米不惧精，以并辞位归于帝家，为贼臣所献。救国之后，孝哀皇帝觉悟，复桓公长安，临病加剧，犹不忘功，复特进位。事业仓促，国无储主，奸臣冲朝，危殆甚矣。朕为定国之计，莫疑于公，引纳于朝。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，转漏之间，中策折见，见计贤章，随和元寿，再遭大刑，万事必举，祸乱不作。辅朕五年，人伦之本正，天地之未定，亲诚神奇，经纬四时，付千载之费，缴百世之师，天下和会，大众方吉。师之灵台，书之坐落，好经之志，商议之度，于今复兴，昭彰先帝之元功，明著祖宗之令德，推显严父配天之意，修立交帝宗嗣之礼，以光大孝。是以四海拥拥，万国慕义，蛮夷殊俗，不照自治，见化端冕，奉真助祭，寻旧本道，尊述众古，动而有成，是德绝中，至德要道，通于神明，祖考嘉享，光耀显彰，天福仍真，元气大同，临凤归龙，众祥之瑞，七百有余，遂治理作乐，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，普天之下唯公是赖，官在宰衡，未为上公，今假九命之息，其以助祭，共文武之职，乃遂及绝祖，呜呼，岂不羞哉。于是莽起手再拜，手露服滚冕衣裳，荡蹦荡臂，巨旅鸾鹿圣马，龙骑九流，皮变素鸡，荣鹿圣马，同公使，卢公使，左见朱月，右见金漆，甲胄一句，句唱二友，归赞二，九命清誉归二，诸户纳币，属宗官、助官、补官、史官，虎贲三百人，家令成各一人，宗助补史官皆至色夫，左安汉宫，在中府外地，虎贲为门卫，当出入者复籍，自四府三宫有事府地，皆用传，以楚王邸为安汉宫地，大善治，通周卫，祖拟庙及寝皆为诸户纳币。陈崇又奏安汉宫辞祖拟出城门，城门校尉以将祭事从，入有门卫，出有祭事，所以众国也。奏可。其秋，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，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，敬汉中，风俗使者八人还，言天下风俗其同，诈为郡国造歌谣，送功德，凡三万言。莽奏定助令， 又奏为士无二驾，官无御送，亦无盗贼，也无饥民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异路之志，犯者相刑。刘歆、陈崇等十二人皆以至明堂宣教化，封为列侯。莽既至太平，北化匈奴，东至海外，南怀黄之，为西方未有家，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，有塞外枪，使献帝院内属。宪等奏言，羌豪梁苑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，愿为内臣。献仙水海，云谷盐池，平地梅草，皆与汉民，自居贤祖处为藩蔽。问梁苑详议，对曰：太皇太后圣明，安汉公治人，天下太平，五谷成熟，或何尝丈余，或一粟三米，或不种自生，或减不残自成，甘露从天下，礼权自地出，凤凰来仪，神雀降吉，从四岁以来，羌人无所疾苦，故思乐内属，以以时楚业，治属国领户。世下莽，莽复奏曰：太后秉统数年，恩泽洋溢，和气四色，绝育殊俗，米不慕义，越常侍崇义献白质，黄之自三万里共生息，东夷王渡大海奉国珍，匈奴单于顺治作去二名，今西域梁苑等复举地为臣妾，昔唐尧横批四表，已无以加之。今锦案已有东海、南海、北海郡，未有西海郡，请受梁苑等所献地为西海郡。臣又闻圣王续天文，定地理，因山川民俗以至州界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，凡十二州，州名及界多不应经，尧典时又二州，后定为九州，汉家扩地辽远，州牧行步远者三万余里，不可为九，仅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，以应正史，奏可。又增罚五十条，犯者徙之西海，徙者以千万数，民始怨矣。全陵侯刘庆上书言：周成王幼少，称孺子，周公居舍，今帝复于春秋，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，如周公。群臣皆曰：宜如庆言。冬，荧惑入月中，平帝即莽作策，请命于太治，待毕秉归，愿以身代。藏册金堂置于前殿，敕诸公勿敢言。十二月平地崩，大赦天下。莽征明理者宗伯凤等，欲定天下历六百石以上，皆服丧三年。奏尊孝成庙曰统宗，孝平庙曰元宗。时元帝世爵，而宣帝曾孙有献王五人，列侯广戚侯贤等四十八人。莽悟其长大，曰：兄弟不得相为后， 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，年二岁，托以为卜相最吉。是月，前辉光谢敖奏武功长孟通，俊景得白石，上元下方有丹书注石，文曰：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”伏命之起，自此始矣。莽使群公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诬罔天下，不可施行。”太保顺谓太后：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举之力不能止。又莽非敢有他，但欲称赦以重其权，振服天下耳。”太后听许，顺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：“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，谓之立君以同理之。君年幼稚，必有寄托而居舍焉，然后能奉天师而成地化，群生茂育，殊不云乎？天公人其待之。朕以孝平皇帝幼年，且统国政，积家元福，伪政而主之，今短命而崩，呜呼哀哉！以使有司整孝宣皇帝玄孙23人，赐夺遗者，以祀孝平皇帝之后。玄孙年在襁褓，不得至德君子，孰能安之？安汉公莽辅政三世，必遭忌讳，安光汉室，遂同书封，至于制作与周公亦是同福。今前辉光敖、武功长通上言丹石之福，朕深思决议，云为皇帝者，乃涉行皇帝之事也。夫有法成义，非圣人者无法。其令安汉公居舍建作，如周公故事，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，名曰汉光义，据礼仪奏。于是群臣奏言，太后圣德昭然，深见天意，诏令安汉公居舍。臣闻周成王幼少，周道未成，成王不能共事天地，修文武之列，周公全而居舍，则周道成，王室安；不居舍，则恐周坠失天命。书曰：“我四世子孙，大不克公上下，恶是前人光，在家不知命不义，天应非臣，乃王坠命。”说曰：“周公服天子之免，南面而朝群臣，发号施令，常称王命。少公贤人，不知圣人之意，故不悦也。”李明堂记曰：“周公朝诸侯于明堂，天子父府依南面而立，为周公见天子位，六年朝诸侯，治理作乐，而天下大服也。少公不悦，使武王崩，催促未除，由是言之，周公始设居天子之位，非乃六年而建作也。”书意嘉禾篇曰：“周公奉唱立于坐阶，言灯赞曰： 贾王立政，秦合天下，此周公摄政，赞者所称。成王家元服，周公则治政。书曰：朕父子明弼，周公常称王命，专行不报，故言我父子明君也。臣请安汉公居舍建作，服天子弗免，被府依于户友之间，南面朝群臣听政事，车服出入景壁，民臣称臣妾，皆如天子之志，交祀天地，宗祀明堂，共祀宗庙，享祭群神，赞曰假皇帝，民臣谓之摄皇帝，自称曰愚，平决朝事，常以皇帝之诏称制，以奉顺皇天之心，辅翼汉室，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，遂寄托之意，隆治平之化，其朝见太皇太后、帝皇后，皆负臣节，自施政教于其公家国采，如诸侯礼仪故事，臣昧死请。太后诏曰：可。明年改元曰居舍。居舍元年正月，莽祀上帝于南郊，迎春于东郊，行大赦礼于明堂，仰三老五更，乘礼而去，指柱下五使，至如御史，听政事。侍旁记书言行。三月己丑，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，号曰孺子，以王顺为太傅左辅，贞丰为太阿右弼，贞韩为太保后丞，又置四少，至皆二千担。四月，安仲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：安汉公莽专制朝政，必为刘氏，天下非之者，乃莫敢先举，此宗室耻也。吾率宗族为先，海内必贺。少等从者百余人，遂进宫渊，不得入而拜。少者张耸之从兄也，耸与崇族父刘家亦却自归，莽赦服罪。耸因为家作奏曰：建平元寿之间，大统积绝，宗室积弃，赖蒙陛下圣德，伏伏振旧，遮汉匡衡，国命复延，宗室明目，临朝统政，发号施令，动以宗室为始，当用九族为先，并录知亲，建立王侯，南面之孤，既以白属，收复绝属，存亡续废，得比坚守，复为仁者，频然成行，所以藩汉国，辅汉宗也。建必庸，立明堂，颁天法，留圣化，朝群后，昭文德，宗室诸侯，咸益土地，天下永永，引领而叹，颂声扬扬，满耳而入，国家所以服此美，应此名，向此福，受此荣者，岂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，陛下悉替之念哉？何谓乱则统其礼，危则治其安，祸则引其福，绝则济其统， 又则待其任，晨夜谢谢，寒暑勤勤，无时休息，孜孜不已者，凡以为天下，后刘氏也。臣无余志，民无男女，皆欲致意，而安仲侯崇乃独怀备祸之心，操叛逆之虑，兴兵动众，欲危宗庙，恶不忍闻，罪不容诛，成臣子之仇，宗室之仇，国家之贼，天下之害也。是故亲属震落而告其罪，民人溃叛而弃其兵，进不跬步，退服其殃，百岁之母，孩提之子，同时断斩，悬头干秒，诸耳在耳，守势犹存，为计若此，岂不备哉？臣闻古者叛逆之国，既以诛讨，则诛其宫室以为污耻，那垢浊焉，名曰凶虚，虽生蔡儒而人不识，自强其社，父上战下，事不得通，半射诸侯出门见之，助以为戒。方今天下文虫之繁也，贤欲迁衣守见而斥之，其先至者，则伏其颈，冲其胸，任其躯，切其肌；后至者，欲剥其门，扑其墙，移其屋，焚其器，应生敌地，择时成疮，而宗室尤甚，言必切齿焉，何则？以其背叛恩义，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。宗室所居或远，假幸得先闻，不生愤愤之怨，愿为宗室唱使，父子兄弟复宠贺差，持之南阳，诸崇宫室令如古制，即崇社宜如博社，以赐诸侯，用勇见戒，愿下府公卿大夫议，以名好恶，示四方。于是莽大悦，公卿曰：“皆宜如家言。”莽白太后下诏曰：“为家父子兄弟，虽与崇有属，不敢阿私，或见萌芽，相率告之，及其或成，同共酬之，应合古制，忠孝助焉。其以杜衍护谦封家为率礼侯，家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，后又封耸为叔德侯。长安谓之语曰：欲求封，过张伯松，力战斗，不如巧为奏。”莽又封南阳吏民有功者百余人，乌池刘崇世宅，后谋反者皆乌池云。群臣复白：刘崇等谋逆者，以莽权倾也，以尊重以镇海内。五月甲申，太后召莽，朝见太后，称假皇帝。冬十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，群臣奏请，议安汉公公及佳丽，至率更令庙祭楚长成、中庶子、虎贲以下百余人，又至卫士三百人。安汉公庐为摄省，府为摄殿，地为摄宫，奏可。 莽白太后下诏曰：故太师光虽前薨，功效已列，太保顺、大司空封、轻车将军韩、步兵将军建，皆为右近单于筹策。又点灵台、明堂、毕雍四郊，定制度，开子午道，与载恒同心悦德，合意并立，功德茂著。封顺子匡为同心侯，临为悦德侯，光孙寿为合意侯，封孙匡为并立侯，以韩建各三千户。是岁，西羌庞田、傅藩等孔莽夺其地，作西海郡，反攻西海太守程勇，勇奔走，莽朱勇遣护羌校尉窦旷击之。二年春，窦旷等击破西羌。五月，更造货错刀一指五千，弃刀一指五百，大钱一指五十，与五铢钱并行。民多盗铸者，仅列侯以下不得携黄金，书御府受职，然足不与职。九月，东郡太守翟义都事，乐车骑，因发奔命，立延乡侯刘信为天子，移袭郡国。延莽独杀平地，设天子位，欲绝汉室，仅公行天罚诸莽。郡国疑惑，众十余万。莽惶惧不能食，昼夜报孺子，告到郊庙，访太告作策，遣谏大夫桓谭等颁于天下，欲以社位当反正孺子之意，遣王毅、孙建等八将军击毅，分屯诸关，守鄂塞。怀里男子赵明、霍弘等起兵，以贺翟毅，相与谋曰：诸将精兵西东，京师空，可攻长安，众稍多，且至十万人。莽恐，遣将军王齐、王吉将兵拒之，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，受越高庙，领天下兵，左仗节，右把月，屯城外。王顺、甄丰昼夜巡行殿中。十二月，王毅等破翟毅于羽。司威陈崇使监军上书言：陛下奉天弘范，心和宝归，应受原命，欲知成败，贤应赵瞻，是谓配天。配天之主，律则遗弃，言则动物，诗则成化。陈崇服读诏书下日，切记其实，圣思始发，而樊鲁仍破。诏文史书，樊鲁大败，致书史下，樊鲁必斩。众将未及齐其锋芒，陈崇未及尽其余虑，而事已决矣。莽大悦。三年春，地震，大赦天下。王毅等还京师，西与王吉等合击明弘，皆破灭，与在翟毅传。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，烙赐将帅，召陈崇致教军功，地其高下。莽乃上奏曰：名圣之事，国多贤人，故唐虞之时， 可避屋而封，至功成事就，则加赏焉。至于夏后涂山之会，执玉帛者万国，诸侯执玉，附庸执帛。周武王孟津之上，尚有800诸侯，周公居舍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，盖诸侯1800矣。礼记王制1700余国。是以孔子著孝经曰：不敢以小国之臣，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？故得万国之欢心，以示其先王，此天子之孝也。秦为无道，残灭诸侯以为郡县，欲善天下之利，故二世而亡。高皇帝受命除残，考功施赏，建国数百，后稍衰微，其余仅存。太皇太后公统大纲，广封功德以劝善，兴灭继绝以永世，是以大化流通，旦暮且成。遭羌寇害西海郡，反鲁流言东郡，逆贼获众西土，忠臣孝子莫不愤怒，所争殄灭尽被绝孤，天下咸宁。今治理作乐，时考周爵五等，第四等有明文，因爵三等有其说，无其文。孔子曰：周兼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臣请诸将帅，当受爵一者，爵五等，第四等。奏可。于是封者高为侯伯，赐为子男，当赐爵关内侯者，更名曰傅成，凡数百人。及西海者，以羌为号，怀里以武为号，翟义以鲁为号。群臣复奏言，太后修功禄德，远者千载，近者当世，或以文对，或以武决，深浅大小，米不必举。今设皇帝备一建作，以益于载国之时，制作虽未必矣，一进二子爵皆为功。春秋善善及子孙，贤者之后已有土地。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人，皆有毛土，及汉家名相大将萧霍之属，贤及之数。兄子光可先封为列侯，诸孙制度必矣。大司徒、大司空上名，如前诏书。太后诏曰：晋设皇帝子包新侯安为新举公，赏都侯林为包新公，封光为衍公侯。是时莽还归新都国，群臣复白以封莽孙宗为新都侯。莽既灭翟义，自谓威德日盛，获天人助，遂谋极真之事矣。九月，莽母公显君死，亦不再哀，领太后诏议其服。少阿西河刘歆与博士诸儒78人皆曰：居舍之意，所以统立天宫，兴崇地道， 成就法度，安及海内也。昔因成汤寂寞而太子早夭，其子太甲幼少不明，伊尹放诸同宫而居舍，以兴阴道。周武王寂寞，周道未成，成王幼少，周公秉成王而居舍，以成周道。是以阴有异义之化，周有行错之功。今太皇太后必遭加之不造，委任安汉公宰尹群僚，横平天下，遭如此幼少未能攻上下，皇天降瑞，出丹石之福，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，召安汉公居舍建作，将以成圣汉之业，与唐虞三代比龙也。摄皇帝遂开密府，会群儒，治理作乐，足定数官，茂成天宫，圣心周西，卓尔独见，发得周礼，以明阴见，则天击鼓而损益焉。由仲尼之文韶，日月之不可接，非圣哲之志，孰能若兹？纲纪贤章，承载一贵，此其所以保佑圣汉，安静源源之效也。今公显君薨，礼庶子为后，为其母思，撰曰：与尊者为体，不敢服其私亲也。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，受太后之诏，居舍建作，奉汉大宗之后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，下有源源万机之忧，不得顾其私亲，故太皇太后见绝元孙，辟侯新都，为哀侯后，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，成宗庙之祭，奉供养太皇太后，不得服其私亲也。周礼曰：王位诸侯私催，变而家还叠，同姓则麻，异姓则革。摄皇帝当为公显君私催，变而加麻还叠，如天子调诸侯服，以应圣制。莽遂行焉，凡一调再会，而令新都侯宗为主，服丧三年云。思威臣重奏，衍公侯光私报执金玉斗矿，令杀人，况为收戏，治其法。莽大怒，窃责光。光母曰：汝自是属于长孙仲孙，遂母子自杀，及况皆死。初，莽以弑母、样嫂、抚兄子为名，及后被虐，复以弑公义焉，令光子家四绝为侯。莽下书曰：恶密之意弃于冀东，正月交祀，八音当奏，王公卿士月凡吉等，五声八音调各云和，其余所不如声，各尽经思，悉陈其意。是岁，饶庆侯刘京、车骑将军千人护云，大宝属臧洪奏福命。京言齐郡新景，云言八郡石牛， 云言扶风雍时，莽皆迎寿。十一月甲子，莽上奏太后曰：“陛下至圣遭家不造，遇汉十二世三七之恶，承天威命，找臣莽居舍，受孺子之托，任天下之际。臣莽兢兢业业，惧于不称。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：七月中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新当一目朔梦，曰：吾天公使也。天公使我告亭长曰：摄皇帝当为真，即不信我，此亭中当有新景。亭长晨起视亭中，常有新景，入地且百尺。十一月壬子，直见冬至，八骏十牛，戊午雍时文，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。臣与太保、安阳侯顺等事，天风起，臣明，风止，得同服伯图于石前，文曰：天告地服，献者封侯，承天命，用神令。冀都尉崔发等事说。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，更为太初元江元年，按其本事，甘中可下贺良趁书藏灵台。陈莽以为元江元年者，大将居舍改元之文也，于今信矣。上书康告王若曰：孟侯镇其地，小子封，此周公居舍称王之文也。春秋隐公不言即位，舍也。此二经，周公孔子所定，改为后法。孔子曰：为天命，为大人，为圣人之言。臣莽敢不承用，臣请共事神奇宗庙。奏言太皇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称假皇帝。其号令天下，天下奏言事，无言赦。以居舍三年为初始元年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，用应天命。陈莽夙夜养育龙臼孺子，令与周之成王比德，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万方，其余荡而骄之。孺子加元福，父子明毕，如周公故事。奏可，众庶知其奉福命，只一群臣博弈别奏，以是极真之见矣。七门郎张冲等六人谋共结莽，立楚王，发觉诛死。子同人哀章，学问长安，素无姓，号为大言。见莽居舍，即作同贵为良简，属其一曰：天地行喜金贵图。其一属曰：赤帝行喜某传于皇帝金册书。某者高皇帝名也。书言王莽为真天子，皇太后如天命。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，又取令名王兴、王胜，张因自篡姓名，凡为十一人，皆属官爵， 为辅佐。张文起景石牛氏下，即日昏时，以黄衣持跪至高庙，以赴仆业。仆业以闻，戊辰，莽至高庙拜受金贵神善，遇王官也太后，还坐未央宫前殿，下书曰：“予以不得，托于皇出祖考皇帝之后。皇使祖考余帝之苗裔，而太皇太后之莫属。皇天上帝龙显大佑，承命统序，福气图文，金贵册书，神明昭告，主予以天下兆民，赤帝汉室高皇帝之灵，承天命，传国金册之书，余甚之位，敢不亲授，以戊辰直定誉王冠及真天子位，定有天下之号曰新。其改征朔亦服色，便牺牲书徽制亦弃制，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，以鸡鸣为食，服色配得上皇，牺牲应正用白，使节之毛幡皆纯黄，其属曰新时武威节，以成皇天上帝威命也。